佛顶，如来密因，修正了义，助菩萨万恨，熟能严经。 诸位同修，这个楞严经呢，我们先后大概总讲了有十遍以上，同学们对于这部经都非常的欢喜。记得过去一次在第一公司酒楼孔会计师的办公室里面讲过一段时间，那么以后有这个差别因缘呢，停下来。我以为那一次是讲圆满的，结果有人告诉我那一次没有圆满，也有许多人向我打听，这一次的楞严经是借着上一次未完的来讲呢，还是从头讲起？楞严经呢，不算太长。我们这一次从头讲起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征求同学们的意见，我们要不要讲玄义？如果要讲玄义呢，大概要耽误两个月的时间，才能够讲到经文。我们过去讲经呢，好像讲玄义只讲过两次。大多数的书啊，就是到经题介绍，再由这个教题因缘呢，略略地说一说，就入了经文了。老同学们对于佛法有一些基础的听玄义是很有味道。如果是初学，刚刚来听经的，这个玄义不太适合，会听到的时候没有摸不着头绪。那么今天我们头一天才讲呢，同学们呢是愿不愿意讲玄义，我们讲完以后啊再表决。因为今天呢总归开宗明义啊，先要把经题就给你介绍出来。本经的题目啊很长，一共有二十个字，经题长包含的意思相当的丰富。楞严经自始至终是一篇完整的文章，是一篇完整的文章。你像《法华经》的分量上与《楞严经》是差不多的，字数啊是差不多的，六七万字。但是《法华经》里面有二十八品，而《楞严经》呢没有品。不如是我闻到后面信受奉行的一气呵成，是一篇大文章。而这一篇大文章呢，完全是依照这个题目来做的，题目就是这个经题，二十个字，除了那个经的一字是通题之外，别题有十九个字，也就是依照这十九个字做这一篇大文章。如果要照字数来讲呢，拿今天人的眼光来看呢，还不算太大啊。为什么呢？有六万多字啊，不算是很大。我们讲楞严经呢，过去将这个经本曾经印过三次。最初我记得是 次讲啊，是在这个八大连社，那个时候用的经本呢是台中连社送给我。第二次在这个念佛团讲经呢，经本的是我们自己印的。现在不会用的这个本子，好像是第三次、第四次开始讲的。那么这个本子现在所剩下来的只有170本啊，所以希望呢，同学们这个听完经之后啊，本子保存在道场，不要带回去，因为只有170本，如果本经本再缺少了，以后听经的人多了，怕这个经本不够用，这是请同学们特别原谅。那么第三次呢，我们曾经印过一个合订本，就是《楞严金刚经》《法华经》，精装的小册。那个时候也是我们法师会没有放书的地方，我们在佛教会讲经完了的时候，书本子那么多，自己没有地方放，全部都借了。那么所剩下来的时候，大概只有30-40本子，这个本子不多了。那么将来如果同学们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印。以后只要大家喜欢了，我们再选好的版本的来翻印。那么这是我们讲堂的这个讲经的因缘，月色到此地。现在请诸位看这个经本，经本的经体，这个本子上用的经体啊，很省略，不是完全体。同时，这个本子当时翻印的时候，我没有注意到，译经的人啊，这个赠译的人、译授的人啊，他上面都没有，不省略掉。那么这个在我们讲经的规矩上呢，是一定啊要把它讲出来。那么凡是省略掉的部分的，我都会给它写在黑板上。就是黑板上面这是一个完成的题目。这个题目啊，我们一共分作大段来讲。为什么分大段呢？注意看底下简单的注解就是。佛经的选题，老同学们都晓得，系列选题，系列里面呢是人法义，那么本经呢在系列里头啊是属于具足列体，就是人法义啊都有。我们先将这个人法义啊，就题目当中将它指出来。大佛顶三个字是比喻，将这部经呢比作佛顶，这个大这个字是赞叹的话。诸位也想，佛三界之内最尊最贵的，再没有比佛更尊贵的，可在佛的身上呢，佛的顶是最尊贵的。那么从这个比喻当中啊，我们就能想象这部经的地位。这个经呢，就像佛顶一样。所以这部经在过去，无论是学佛或者是不学佛，几乎凡是读书人呢，没有不读楞严经的。不但这个义理妙，在文字上啊，也是第一流的文章。古德从文学者文笔的立场上呢，常将楞严一枚一庄子。我们晓得庄子在文学上是属于第一流的文章。那么这叫文辞之好，是一切经呢都比不上。那么当然这个译授的人很有关系啊， 黄蓉是个文学家，以宰相之尊参加一场，以及这个韵文，当然呢是跟一般的翻译情形是不相同。偈里面的如来是人，如来是证了果的人。偈里面有菩萨，菩萨也是人，菩萨是正在修行的人，一个是因地的人，一个是果地的人。那么就是这个题目里面有人，有欲，欲因是法。法里面呢有四种，就是教理行果啊。这密因呢，在这个四种里面是属于理法啊。修正了义，了义是属于教法啊。我们常常讲教的时候，你看四义法里面就教我们一了义，不一不了义。那么这一部经呢是了义法。怨恨呢是刑法，怨恨就是讲的六度怨恨，六度是怨恨的纲领。守楞严是果法，就是修行所证的果。所以在法里面呢，四种法了都非常的完备，教理行果。所以从别题十九个字啊，你能把这一部经的大意啊就可以看出来了。他在佛法里面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的话，他是完完整整。经文虽然不长，这个意义啊相当的完整。这一部经无论在佛法里头学哪一宗哪一派，也可以说是共同的空，是在教理上的共同空。它的普遍呢，可以说已经超过了唯识。唯识在教义上啊，也是共同空。但是学佛的人呢，不读唯识的人很多，但是不读楞严的那太少了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在这个教义上面呢，楞严已经取代了唯识。由此可知，这一部经在中国一千多年来为我们中国人呢所喜爱。那么说到喜爱呢，当然深其中国人之基呀，所以能够得到我们这样的尊重啊、喜爱。因此历代弘扬楞严的人特别多，楞严经的注解我们不要说今人的注，古人的注子将近一百种之多，我晓得的差不多就将近有90种，还有我不知道的呀。我所看到的大概有30-40种，那么都是古著里面的是代表的著作，最好的著作。那么现在也有几种著作呢，在台湾最近几年呢翻译流通，便于学习。流通的最普遍的要算是圆音法师的讲义。圆音法师是近代的，这一位老法师他的一生的功力了都在楞严。从他这个序文里面看呢，他20几岁就留意于楞严，听楞严，研究楞严。他到68岁呀，开始写这个讲义。讲义写成了之后，那么接着写一部圆觉经讲义啊， 他老人家就研究了。所以这个楞严经讲义和圆觉经讲义呢，是圆应法师这个一生当中可以讲是他的代表作，最成熟的作品。以圆应法师一生弘法利生，行邪相应，我们从他讲义里面去看，依旧脱离不了古人的法子。由此可知，注解经呢相当倍儿。那么他的讲义的好处就是深入浅出，便利于初学。古人的著述都有相当的深度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在文言文没有相当的基础呢，文字上就是障碍。所以我们由这个圆应法师这部讲义啊，对于今日之下的学人来说呢，那是有很多的方便。做了他这个讲义之后，再要研究古人的著述，那就方便多了。但是这还不是入门正确的办法。入门正确的办法是什么呢？是要熟读经文。这都说要背诵经文。经是佛说的，个人的注解是代表他个人的心得，他的看法的，不是佛完整的意思。所以说是一百家的注解，当然一百家不一样的看法。如果看法不一样，那个人已经写出来了，何必还重复呢？重复也没有人看，也没有价值。后期我们净土宗的祖师莲池大师，他老人家也有一部楞严经的注解，但是他是不是按照这个经文呢逐句逐句来解释，他是选择择要的哪几段呢来解释。那个题目呢叫楞严摸象记，是下次摸象记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古来大德的这些著书啊，都是下图摸象啊，所摸到的那一部分都是真实的。因此我们都认为不要有成见，不要随着一家的著书啊是什么，我们要跳出这个圈子之外，以很冷静客观的观察各家的讲法，自己也做个参考，做个比较，才能够看得出一点真实。当然最好呢是要实证，实证呢那就是要从背诵着手。古来的这些大哥研究楞严经能够背诵的人呢都不少。那么在今日之下呢，我们也提倡了背诵。前些年这个香港海仁老和尚在香港号称为熟楞严王，这是一生呢研究了研究。他是去年过去的90多岁，他在香港教学生就是教楞严，跟他学的人不多，只有5-6个人。为什么呢？条件呢太苛刻了，就是一定要背楞严经，你楞严经不会背呀，你就不能入他的门。入他的门他要考试，第几卷第几行马上你就背下去，你背不下来的时候他不收你做学生。所以他的学生呢背楞严经都背得很熟，不但要背经呢还要背注解。他选择的是娄烨大师的文具，楞严经文具，连经文连注解，对不对？也不容易啊，还有5-6个学生啊，他真能背得下来啊。这个经题 是一部经的总纲，经文呢，这是一个经题的细末，所以全经的要义就在经题的里面。不但楞严如此，一切经呢都不例外。所以日本人呢，他喜欢偷懒，他不念经文，他就念经题。为什么呢？经题就是一部经就代表了吗？所以你到日本去参观，他们念的什么《南无妙法莲华经》，我们念经文，他念经题啊，《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他搞定了。诸位要晓得，那个经文熟透了，受持经体就是受持全经，经中之意完全都不晓得，经体起不了作用啊！为什么呢？一切大乘经，它的要义都是教我们一文字习观到正实相，真题经文皆是文字薄弱，如果义理要不透彻，怎么能从这个文字薄弱里头起观照的功夫呢？所以各位这一点呢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不能起观照的功夫与行就不相应。我们常常讲行解相应，不相应呢就得不到利益，就得不到功德，功德利益呢一定要从相应里面来求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一定要晓得观道的功夫啊，唯有观道的功夫才能够实证呢。你像《心经》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观自在菩萨，观自在就是观世音啊，行深般若波罗蜜时啊，那不是前呢、啊，般若波罗蜜是智慧道品啊，到了家的智慧呀、啊，最圆满。最究竟的智慧叫般若波罗蜜啊。行是什么？行是修行，是起作用的、啊、就是最圆满的智慧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个叫做行深般若波罗蜜啊。怎么个行法呢？照见无蕴皆空，观照啊。成佛法的功夫都在观照之中，所以诸位要是懂得观照，那你就是头头是道啊！你要不晓得观照，处处成障，你的障碍就多了。那么我们修行这么多年了，有成就没有成就，就在行门里头有没有观照的功夫啊？佛法里面常讲啊，不怕面起，只怕觉迟，觉就是观照。念是什么？念是烦恼，是障碍。烦恼业障现前呢，不要紧，没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无世界以来，我们都是生死凡夫啊，那个烦恼习气啊，不是一下就断了的呀，他会时时刻刻起现行的，起现行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般若观照的功夫啊！为什么呢？观照一起来呀、啊，烦恼立刻就止住了，就降服住，那个就是功夫啊！妄念常常起呀、啊，观照也随之而起。功夫用久了，观照就得力了，妄念就少了， 妄念少啊，心自然就清净。这个时候你也就得大自在了。所以那个观自在，自在从哪里呢？从观照当中这个功夫上得。八万四千法门，从原理原则上讲是一不是二，都不例外。所以我们对于经呢一定要熟，大经太长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背诵，这就是我们自己有业障。我们的机缘时间因缘呢错过了。假如我们要是在个六七岁的时候，我们的老人呢就觉得楞严经很好，叫我们背诵，给诸位说不要三个月的时间就都会背了。小孩背东西快呀，现在我们到二三十岁以上了再要背东西，哎呀叫苦连天了。四十以上的人呢就不能背诵了，天天就好了。所以背书这个时间因缘呢是在十三四岁以前，那是黄金时代。那个时候所背的东西只要下的功夫深，一生都不会忘掉。所以这个古人教学，这个儿童上学的时候，老师教的什么考五课十分钟看一遍不会背了，应付考试那是别问题，不念书了。但是怎么样呢？第二天就忘掉了。所以以前那个老师就看着学生，一遍会背不行，你给我念一百遍，念两百遍。为什么要念那么多遍书呢？不会忘掉啊。我在学校里念书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就不这么严格，只是说啊，混过考试就算了，没有这样严厉的督促啊。所以小的时候念那些书通通都忘光了，都还给老师。那么在古人教学经验里面告诉我们，天赋高的一天呢可以背诵六七百字，一生都不会忘掉啊。中等的这个天赋可以背四五百字，比较上差一点的能够读二三百字。这是过去教学经验当中的记录啊。那么我们比比古人，我们一天能背多少字？我们到底呀、是上等根一根器还是个下等根器？不必问别人，自己试验试验就晓得。假如说一天背六百字，这个楞严经一百天就够了。三个多月就全都会背了，算不了一回什么事情。所以现在诸位的年轻的同学们，你们在做学生的时代一定要下决心要背诵。背诵经文给诸位说三学同修啊，就是修戒定慧，一念佛比持咒效果还要大。那么古人为什么提倡这个念佛与持咒啊？好像这个背诵经典的很少啊。诸位要晓得，背诵经典是第一层的功夫，持咒念佛是第二层的功夫。心清净了，那一句佛号才得力了。我们现在这个心乱七八糟的，随佛号啊念了几十年都不得力。为什么呢？念佛的时候会打妄想，念佛的时候六根音乐到外面六尘境界的境缘的时候，心马上就随缘去了， 虽念佛不能摄心，念咒也是如此，不得离啊。可是你要背楞严经呢，那就不行了，那个效果就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你心念一往外缘跑掉的时候，你今天这一段文你就背不熟了，你一定要专心。你要把一部楞严经背得滚瓜烂熟，然后你再念佛，那个就不一样，句句佛号得力。为什么呢？有这一部大经呢，那真是把心都收回来了，才会得力啊。所以在背诵经典的时候，心里面没有妄念，这个就是戒律清净啊。戒律的精神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心里面没有妄念，诸恶莫作啊。大富经楞严经是善中之善，你背诵这个经文，那是众善奉行啊，持戒就圆满。背楞严经持戒就圆满。你背诵的时候一定要专心，专心就是修定。背诵的时候经文义理寥寥分明，这个就是修慧呀。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就在背楞严经上，通通都具足。所以叫做三学等运。背诵的时候，那真是昼夜之中不间断的，熟透了啊，对于你的工作也不妨碍啊，日常工作照做，心里面在默念着经文，所以这个功夫是不间断的，熟透了就有开悟的机缘了。这个开悟就是俗话说的触类旁通啊，在一切境缘里面呢就有悟处，常常有悟处，处处有悟处。经文不能熟记，悟处的机会就少，记得越多悟处就越多，机会就越多。所以说是一定要熟啊，不熟起不了作用，唯有熟透了，这个种子的力量才强，在阿赖耶识里头才有力量将烦恼习气把它压缩下去，不熟没有这个力量啊。古人学佛，人人都是从背诵下手，所以古代的那些出家人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，国王大臣没有不恭敬的，他敬你什么呢？敬你的学问道德。世间的这些学者，世间法里面他熟啊，四书五经他能够背得很熟，佛经他没有背过。而出家人呢，那个四书为五经啊，不比他们差，人人都是背得熟透了，还在加上大乘经典。那么换句话，从背书这一门来说，出家人所背的这个书籍要比世间人要多一倍以上，他怎么不佩服你？当然佩服。所以你看看古来这些祖师注解这个佛经，引用四书五经，引用道家的，引用这个墨子的、韩非子的，这个诸子百家的，多的是啊。他那些东西要不熟透了，他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引用出来？可见的人家做的东西多啊，四处是法都通达了，都熟透了，绝不像今天的出家人。佛经没有一样东西能背诵， 世间的典籍也没有一样能背诵，要跟古人比怎么能比呀？不要比得太远了，连云英法师也比不上。近代这些老和尚，像云英法师、华严宗的信慈法师、天台的地贤、禅虚、禅宗的虚云老和尚，哪一个不是在过学上有很深的基础啊？不读书不能成就啊！千万不要讲，我现在已经出了家了，我还念世间书。好，世间书你没有成就，佛书那个边你也摸不到。李老师在台中教学的时候，从四书念起，文言文从古文观止讲起，古文观止三百篇，通通从头到尾讲完，不容易啊。他麾下的学生，古文观止三百篇都读过，四书也是从头到尾讲过几遍嘛。五经是选择的一部分出来讲。过学佛学都有底子啊，我们要不在这上真实的用功夫，绝对不会有成就。世间学术没有基础，那个佛法的时候那没办法啊。佛法是建立在世间法的基础上啊，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呢读佛经，一方面呢还要把四书五经啊来补习啊，要常常读诵啊，弥补我们自己基础上的不足。赞叹到极处，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名词来说了，不得已问大哉呀，大哉呀。佛顶比喻，比喻也有赞叹的意思，把下面所讲这个四法，就是本经里讲这个四法，立法是密因，密因是大因，成佛之因，了义是教法，了义教这是大教法，大乘佛法的教义，一乘佛法的教义，万恨是大恨，刑罚了，不是单指空谈理论，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些理论呢要行出来，要度到佛法，最重是经，最重是行，所以要把理论与方法呢要行出来，自他才能得真实的受用。首楞严呢是果法，大果啊。首楞严这三个字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一切事究竟坚固，这个也是大定的名称。到经文里面有很长的一段经文呢，专门讲这个，讲这段说的。一般的定又出又如啊，如了定的时候有这个定的境界，出了定啊，境界就失掉了，又如又出的定。楞严大定啊，是没有出入的定。换一句话，就是行住坐卧都在定中。经里面常常讲着，若且常在定啊，无有不定时啊，这种定才叫楞严大定。这个叫真正的定，管用的定。那么这个定怎么个修法呢？如果要说到修法了，妙极了，说出来也好像不稀奇，太简单。咱们念阿弥陀佛就是修的楞严大定，我们心里一直一句阿弥陀佛， 走着也是阿弥陀佛，睡着还是阿弥陀佛，坐在这里有阿弥陀佛，站在那里有阿弥陀佛。这不是楞严大定是什么？可是啊，不容易做到。为什么呢？四位一当中啊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第二念，才叫做楞严大定。念着阿弥陀佛，又打着妄想了，这个就真就没有了。所以一般人不晓得，以为什么呢？楞严经与禅宗有关系。参禅的人没有不读楞严的，里面有五会楞严神咒，和楞严与密宗有关系。也有人把它大藏经就放在密教部里头去了，他就不晓得楞严经与净土有关系啊。楞严经这个里头的格局味道啊，跟华严相仿佛啊。华严有理论，有方法，有这个善财童子跟我们做榜样，做修行的榜样。楞严经也不例外，有理论有方法，里面有25个菩萨了，给我们示范做修行的榜样。25圆通那一章啊，很有味道啊。华严里面是一个人代表，那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的修因，修因呢一个人呢。楞严经的25位菩萨代表是代表的正果，这个是不一样的。修因是做学生，学生只修我一个人是学生，除我之外人人都是我的老师，我的学问才能成就。楞严经里面并不是讲修因，二佛是问在会的这些弟子们，你们是怎么样正果的，所以他们是讲正果。每一个菩萨代表一种法门，人人所证的果你看看都是第一法门，无二无别，无有高下了。只要证到守楞严大定了，那都是第一，没有第二。这个25啊，就是代表的万恨，把万恨归纳为25类，用25位菩萨来做代表。如果要是一展开，那是无量无边。那么这个25类呀，就是依照6根、6尘、6识、7道，是把这个无量无边的法门呢归纳了。这个25大类，前面就是18戒，18戒加7呀，25啊。这个25类一展开，就是诸菩萨万恨啊。诸菩萨万恨的楞严经的归纳呢，就是这个25大类。所以每一类呀，以一个菩萨来做代表，人人都是修的守楞严大定。那么25位里面，最特殊的2位啊，大势至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。那么这2位菩萨在圆通章里面讲呢，是全经的精华之所在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这2位菩萨呢，都是代表净土法门。观音师之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念佛法门呢，就是修的楞严大定。念佛法门是大佛定法。很可惜，我们不明了这个道理，不能够如法的修行。念了几十年的佛，与大佛定丝毫不相应。你看这多么可惜。那么从这个经，从华严经，诸也能看到一点消息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说法49年，讲经300余会，他的目标啊就是在净土。 华严经到最后十大愿望都归极乐，楞严经里面观音是指，也是指我们进出法门，真是古人所谓的千经万论处处指归，这个话说的并不过分。因此这些大经大论我们要认真的学习，行门呢就是把这一经阿弥陀佛把它念好，如无法的去念，有个二三年我们就变样子了，就能够收到效果。你不懂理论不懂方法那是没有办法的，不要说二三年，二三十年还是不行。那么理论是不是这样讲讲就能懂呢？不可能的，不要说我讲不行，上方诸佛菩萨来讲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呢？讲得再清楚我们都听不懂，这个原因呢是我们有障啊。假如我们自己要把这个障碍去掉了，不比佛菩萨，世间再笨的人来给我们讲我们都会开悟。那么这个障是什么呢？一个字，我们的心不沉不静，这是大障碍啊。世间法的障碍也是这样，你看看离句一打开，第一句话去离月五不尽，为什么要学尽呢？去障，学术的障碍去掉了，德行的障碍也去掉了，事业成就的障碍也去掉了，都在沉浸，这个是根本法了。沉与浸别人帮不上忙，诸佛菩萨都没有办法，这是要我们自己发心的，至诚恭敬，障碍才能才去掉。佛法里面，你看看常念的一切恭敬，华严号为经中之王，根本法门。你看在刑法里面十大纲领里面第一句话离尽诸佛，离尽诸佛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礼记里的那一句话无不尽。诸佛是谁呢？情与无情通通是诸佛，意思就是教给我我们眼睛里面所看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全是佛，我们对佛怎么样恭敬，对这个境界就要怎么样恭敬。我们能做到吗？做不到啊。诸佛菩萨千经万论教什么呢？就是教我们敬，没有别的。你只要懂得了成与敬啊，给诸位说那个大藏经那么多都是废话了，里头所讲的意思道理你全都悟了，不要佛讲了。就像那个谭经六祖所说的慧能自性长生智慧呀、啊，心里面生智慧呀、啊，事出事法无所不通达，所以说不沉不静诸佛都无可奈何，想教也没办法，怎么样讲听不进去，听了不懂。所以古人教学，从小孩一上学五六岁的时候叫什么？就叫他的经啊，书本上的东西就是背诵，不必都懂得意思，就是叫你背熟背，背上个几百遍。生活行为上就是叫你经，对父母要经，对师长要经，对朋友要经，对一切人都要学恭敬。 成就你将来在学术事业上的根本呢，就在一个镜子上。所以说是万恨，这个万行呢，也念行。你今日之下念行，古人都去身念恨，恨当动词讲。实际上的行为都是从沉静上做起。我们今天修布施，布施里头没有敬意，不但没有敬意，还带了供告我们，这在果报上当然就不一样了。佛菩萨修布施，恭恭敬敬的供养啊，平等心的供养，所以才能够成就受楞严大定之果啊。楞严大定，信定，这是如来所修的定。那么到底下我们一条一条解释讲到的时候再说。所以这个大佛顶呢，都是赞这个四法，这个四法就是如来的定法了，无上的法，指这个密因了义万恨所类。如来这两个字是佛的十号之一，十种通号之一，将来讲到经文里头再说。通常最浅的一个讲法就是佛佛道统，今佛如古佛之再来，这一叫如来，就如同古佛再来。佛所证得的理是圆满，没有欠缺，所以佛与佛才是真正的平等。心平等了，也就是说相貌就平等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相啊是心变现的。众生为什么一个人一个相貌呢？心不平等啊。如果你要看到有两个人相貌一样，大概这两个人的思想行为性情呢都差不多，不平等的啊。那么这个事情是我在没有学佛的时候就见到。抗战期间我在贵州念书，我有一个同班同学，复员之后我在南京念书啊，同班上又有一个同学，那两个同学不是一个人，两个人不相识，但是什么呢？相貌一样，那个举止态度也差不多。我就把他叫，我说你有什么毛病？一样一样的。哎，他说你会看相啊，不错，你看得很准啊。我说我不是会看相的，我过去那个同学跟我相处一年多，他那个毛病细细啊，我深深清楚，你那个面貌啊，走路那个样子很像他，大概你这个心理啊毛病大概也差不多啊。所以以后我坐到佛经里想想，哎，是很有道理啊。佛与佛的心啊，绝对的清净，所以相貌相同啊。菩萨心地清净，烦恼少，所以菩萨的相貌很接近，并不是真正的相同。到如来地的时候才完全相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相好一正庄严从哪呢？从心地里面修来的。我们要想一道都庄严，必须要从心地里面认真的去做啊。只要真下功夫，相貌会变的，相随心转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啊，常常接近你，有的时候他相貌变好了，有的时候相貌变坏，善与恶的感应。一个人常常修善，相貌自自然然会转变，有光彩。人也常常做恶，恶事太多，人又变样子，脸上也无光了。俗话说，你快倒霉了，狗报就快现成了。这是很粗显之理，很容易看得出来。 对，我们明了这个道理，要求自己真正的福报，求自己真实的功德利益，一些句存好心行好事啊，决定不吃亏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，何必要做恶事。你们如来的时候粗浅的讲法如何，深层的讲法呢，从理上讲呢，金刚经常讲的好，如来的诸法如意，这一句话的理很深啊，诸法是指一切法啊，如意那个如字就很难讲，简而言之，大华经里面讲的说如是，天台大师把它发挥，色界千如，诸法如意啊，就像大华经里面说的。那这个如字不能细讲，要是讲的话，讲三天也讲不完。金刚经上有四个字，诸法如意，太妙了。那么通常我们也说呢，你这个金刚经里面有的是称如来，有的是称佛，那它是有特别用意。凡是称如来呀，都是从化身理体上讲；凡是称佛呢，是从应身一相上讲。因为金刚经在中国流行的最普遍，因此对于佛的十种称号，是以如来的佛的两种称号最为普遍，其余八种称号很少，除了是我们读到佛经或者学佛的人他知道，一般人呢他不晓得佛还有另外啊这个八种称号。那么什么叫做名音？这个地方的名啊，不是秘密，这个注释佛法里面没有秘密法，那么佛教有个密宗啊，密宗也不是秘密法，尤其是慈济讲这个密，这个密宗深密，利益太深了，不是一般人所能懂，讲了也不懂，那就叫做迷吧，所以当作深讲，正深难解，是这个意思，而不是秘密。秘密那是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不是正大光明的，邪教才秘密，秘密传教，秘密一定不是好事，它不能公开吗？不能见人吗？所以从这个出钱的观点上呢，我们就能够理解，凡是秘密传教的一定有问题，不要去相信他，你要去相信他那真叫做迷信。凡是正大光明传教的，他都有一番道理的，我们实实在在不能够辨别什么叫邪，什么叫正，我们从显密的时候可以能看到，就是秘密传教的我们不要去。佛法里面那个密宗那个别有道理，有些地方它是秘密，实实在在不得已，理一特深，自身呢超越了常情，是根据圣身的教育，超越一般人情的那种学术，绝不是普通的学术，所以对一般人呢他要回避一点，为什么呢？怕人家看到感觉的奇怪，生回报生疑惑，是为了别的。那么这是将来讲到大经里面也会讨论到这个问题。 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讲的因呢，就是成佛之因，成佛的这个因太深了，所以称之为意因。念这一个字，也能够啊，先凡夫外道前叫小乘人一些故事。为什么呢？这些人呢，不能懂得这个因。换句话，凡夫外道小乘人乃至于全教菩萨，他们的学问都达不到，他们的境界达不到，这个确确实实。那么在楞严经里面呢，说得很详细。我们现在是凡夫，我们也在读楞严经，也在讨论楞严经，那这个密因我们晓得了，我们只晓得名称而已，实际上呢不懂啊。实际上如果注意懂啊，现在立刻就超凡入圣。你即使懂得这个密因，你即使你的修行呢，不管你修什么行，穿衣吃饭都是修正而已，那个不奇怪了。功夫成就了的人，你看看永嘉大师，我们过去啊曾经讨论过永嘉的禅宗师，别人问的问禅师啊，你老人家用什么功夫啊？平常怎么样修行？怎么用功啊？他告诉我，一来吃饭困难眠呢，人家肚子饿了吃饭是修的了意，习惯了是睡一觉是修的了意。他那个就是聊生死跟涅槃的，我们越睡越迷惑，越睡越颠倒，那没有用处的。人家懂了意，意因我们不懂意因。意因是什么呢？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确实用根。迷因就是指真中之性，这个性是佛性，自己的佛性，不生不灭，常住真心，一切大乘法都是以他作因地的，所以才能成就。我们念佛人要以这个为因地心，你的一句阿弥陀佛。地面经中常讲，一句阿弥陀佛，能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一点都不假。一句阿弥陀佛是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，这是小口言之啊。实际上，一句阿弥陀佛的力量，比这个还不晓得大多少倍。为什么有这个力量呢？密因。就是一个用根中之性，一个用八十啊。我们凡夫用八十，凡夫外道教程全教菩萨通通用这八个十，所以这个念佛不能产生力量。那个一句佛号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的，是指什么？是指理念的，是指确实用根的。我们要懂得密因呢，也是用根的，我们就有这个力量。现在就转了，如果这一部《楞严经》讲下来，我们同学当中有那么一两个会了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我们这个道场的真正的状态，真正的成就，我们全省1700万同胞都有福了。为什么呢？有一个真佛出现，这就是说那肉身菩萨带来的。至于这个理论方法，照料经文的时候再给诸位继续的，不是我们做不到，就是我们肯不肯做。你肯不肯做佛，你肯不肯为我们现在1700万同胞做真正的佛学，你干不干？ 不是能做到做不到，不是问题不在此，问题是我干不干，干又能做到，不肯干的这个，肯干怎么样呢？八个十，五十一个凶手，二十四个不相信，通通放下，这才叫放下万年呐、啊！放下万年是这么个讲法的，放下身心世界，也就是这样讲的。什么叫身心世界？什么叫万年？放下之后所用的就是真中之性，不要再找真心。我们眼见外面的现象，把眼识放下，我们眼所见的是见性见的，见性见在外面是什么？杂见的，就是禅家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立刻就成佛了。所以《楞严经》里面讲那个修行，一个切即菩提，菩提就是成佛。切是什么呢？就是拔了。刚才讲的，我是想再拔，大家好懂吗？大师五十一个心佛，二十不相应者，切了。切就是成佛。一切呢，你立刻就成佛了。不必三大分之地，也不必三年五载，一念之间就成佛。这一部经确确实实有这个功效，有这个力量，就看我们自己肯不肯接受，愿不愿意接受，肯不肯到这个方法做，肯到这个方法做，给注意，这一念转过来，生死就没有了，了生死了。三界也没有了，不但三界没有了，批发界没有了，你的发界是一真发界，那就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与苦如的发界，那是一真发界，不是十法界。我在这同学们说的是不难做到啊，何必受生死累赘之苦，为什么不干？今天时间已经到了，就讲到这里了。